着福儿箱和冰河上跑着三套车，为什么忧愁？为什么低着你的头？是谁叫你这样伤心？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。你看吧，我这里可怜你了。恨那财主要把他卖。